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俗语讲啊，倒斗摸金，胆气行先。如果都未入到古墓，就怯咗几分啦。咁呢次倒斗啊，肯定就唔会顺利嘅。我担心肥仔同杨雪莉心里头冇底，就同佢哋打气讲啦。呢、这个献王杀人如麻，十恶不赦，而且佢生前系擅长奇术，阴邪嘅程度唔系常人可以谂到嘅，实在系好难对付嘅。但系同志们啊，我哋最擅长打嘅就系啲冇准备嘅仗，如果唔系，又点睇得出我哋摸金校尉嘅本事呢？我睇献王嘅伎俩，亦都不外如是嘅啫，都系佢阿爷嘅纸老虎嚟嘅啫。嗱，好似精绝国嘅妖怪女王咁啊，生勾勾嘅时候再犀利，死咗咪又系都系任我哋冇嚟冇去。肥仔瞄咗瞄嘴，好严肃咁讲：，唉，咩都唔使讲啦，同志们嘅责任重，妇女深受迫害，虽然讲。古时候有花木兰替父从军，今日有梁子军提倡保卫人民。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肥爷我心中的仇恨之火正在度燃烧紧，只耳只是听见电闪雷鸣。我已经落定决心的了，当红色信号弹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攻占最后一个制高点。到时候呢，将献王条老爷嘅名气，唔理佢大细，一律打包拎走，带返北京，该卖嘅就卖，该抌烂嘅就抌烂。唔系咁啊，都对唔住咁多含冤而死嘅妇女啊。杨处理听肥仔越讲越离谱，就打断佢嘅话对我哋讲啦。 女尸外边嗰层硬膜好似琥珀咁，胃液腐蚀唔到。咁样讲，消化唔到呢都系理所当然嘅。但系按照霍氏不死虫嘅体型嚟睇啊，通过肠道排出女尸应该唔系咩困难。点解佢食完之后又呕返出嚟呢？ 其他方面我哋都估到咗八九成。但系呢样嘢就唔知点解啦。 会唔会系隻虫年纪大咗，肠胃唔好呢？再唔系就是平时佢系唔会呕出嚟嘅，今日系俾我哋收拾得紧要，先至会咁呢。讲到呢度，我哋三个几乎都同时谂到，一齐望向巨虫最后呕出嚟嘅嗰只箱，唔通系因为佢肚里边卡住咗只四四方方嘅大铜箱，所以稍微大啲嘅嘢就吞唔落去，净系可以食咗尸壳表面嘅肉菌，之后又将个尸壳呕翻出嚟呢？ 我对肥仔同杨雪莉做咗个手势讲，呢度大大细细嘅嘢都查清咗啦。依家我哋系时候睇下隻箱里头有啲咩秘密啦。有用啊拎走，冇用啊抌烂佢啦。肥仔即刻成个人醒晒，佢对我讲： 阿老虎啊，我啱先睇过下啦，呢隻箱全部都系用铜整嘅，好鬼死实正啊！我一个因打佢唔开，我哋三个一齐喐手睇下，再唔得用炸药啦。 正方形嘅铜箱上面有厚厚嘅一层霍氏不死虫嘅胃液，我哋唯有用水洗下先，等佢恢复原嚟嘅样。等将铜箱上面嘅污垢都洗干净之后，咁先至发现根本睇唔出呢个箱系个大铜盒呢，定系个铜制嘅棺椁。又或者是其他啲乜嘢嘢，似乎系个从嚟未见过嘅器物。呢、这个四方箱每一面都系完全一样嘅，睇唔出边边系上，边边系下，亦睇唔出边边系正面，边边系反面。每一面都有48个大钉帽，但系面同面嘅接口位都冇罅，唔似系打得开嘅样。见到咁，我心就谂啦。唔通旧嘢系实心嘅？我攞咗个小型地质锤出嚟，喺个箱度 轻轻咁敲咗几下，啲声听起身咧就好沉闷，一啲都唔清脆，唔似系铜嘅，但都系听唔出系空心嘅咧，定系实心嘅。我哋三个反转只箱，想睇下佢个底。咁样一嚟咧，就觉得个箱好似冇想象中咁重。呢、这个箱应该系空心嘅，但系点打开佢呢？用炸药都未必炸得开嘅。我沉住气，再仔细睇下，响头先最底嘅嗰面有两个唔系好起眼嘅细窿，里面俾啲胃液塞住咗，立下眼咧唔系好遗意嘅。肥仔一见有新发现，即刻就问啦： 啊，呢、这个系咪锁匙窿呢？ 我摇头讲啦，呢两个窿嘅样咁怪，冇咩规则，唔会系锁匙窿嘅。再讲啦，如果系锁匙窿，咁锁匙响边呢？系唔系仲要去个虫肚里边揾下呢？杨雪莉用手度咗下个窿，灵机一动就讲啦：用玉棺度发现嘅龙首虎头短杖试下，佢哋嘅大细同形状有啲似啊。经佢咁一提，我都发现啦，呢两个窿嘅口好似系一个龙头一个虎头嘅样。唔知点解，我突然间产生咗一种好激动嘅情绪，揿都揿唔住，于是大声就对肥仔讲啦：太好啦，我亲爱嘅同志，今日系布尔什维克嘅节日，快啲去将党代表请嚟，只要佢一嚟，尼古拉嘅大门就可以俾我哋无产阶级打开啦！睇到无数惨不忍睹嘅浮尸，就好似响我心口度压住嚿大石咁，突然变得好歇斯底里咁，想将依度搞到天翻地覆，等自己唔好俾葫芦洞里头嘅怨念感染。对住只神秘嘅铜箱，肥仔亦都激动起身，即刻响葵行袋度揞咗支黄金兽头短杖出嚟嗌啦： 党代，唔系黄金锁匙响度啊！ 两端分别系龙头同虎头，中间有啲弧度嘅黄金短杖，响葫芦洞清冷嘅环境里头，闪住金层层嘅光。呢一支金杖同黄金面具嗰几件金器，都系我哋响献王大祭司嘅玉棺里头摸出嚟嘅陪葬品，应该咧系一套完整古老嘅黄金祭器。最引人注意嘅就系嗰副面具同埋呢一支金杖啦。出人意料嘅系呢一支兽头金杖，竟然同霍氏不死虫呕出嚟嘅大伤有关。我见肥仔拿手唔成势，用黄金短杖嘅龙头对住箱上边嘅窿塞入去。我对呢个正方形嘅箱有一种难以形容嘅好奇，迫不及待咁想打开嚟睇下，但系心里边又隐隐约约觉得有啲唔妥，唔知里边会有啲咩危险呢？杨雪莉都好慎重提醒我同肥仔讲：小心箱里边有暗箭、毒烟之类嘅机关啊！肥仔个人啊，虽然都几莽撞，但都唔系唔要命嘅人。听到杨雪莉咁讲，心里头都犹豫起身，谂咗下，出咗个屎桥讲： 叫我睇呢，保存我军力量系最重要嘅，唔可以冇不必要嘅风险。只有用炸药炸开佢，先至系最稳阵嘅。系你哋行远啲，揾个安全嘅地方，睇下我点样炸开佢啊！ 我谂肥仔条友啊，平时都系傻呢弄冲啊。箱里头如果真系有咩机关，佢咁粗心，真系好难应付嘅。搞唔好啊，连条命都冇埋。于是我就对佢讲啦：里边如果有啲咩紧要嘅嘢，一炸就乜都冇晒啦。我向来都命大嘅，我睇就等我嚟开箱，你哋喺后边帮我手啦。肥仔仲要咬： 唔系我细胆啊，箱里头八成系名器，汉代嘅古物都系金玉青铜之类嘅，就算炸烂咗咧，都唔会好影响价钱嘅啫。你哋如果唔舍得，我就判死直接打开佢啦。 我都费事同肥仔拗落去， 一手攞咗佢支金杖，叫佢同杨树利匿埋喺附近嘅巨石后面。杨树利递咗把金刚伞俾我，嘱咐我讲：从一路入嚟撞到嘅嘢嚟睇，黄雾灵区有好多阴险歹毒嘅设置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 我对杨树利讲啦：杨参谋长啊，即管放心，我呢个人啊冇咩优点，就系个胆够大。唔止胆大，我个心仲好细，唔似得肥仔份人一味系傻呢笼重。 肥仔本嚟已经趴咗响旧石后边，听见我咁讲，即刻突出个死人头嚟闹啦： 唉，胡八一啊，你条卡拉苏又响背后诋毁我吓，你如果唔敢开，就趁早翻嚟，等我去开箱。不过事先声明吓，里边啲嘢全部都归晒我噶啦吓。 我对肥仔摆咗下手，叫佢咪炸乱歌病，家阵要做正经嘢啊。啱先咁讲呢，系想舒缓一下过大嘅心理压力。我慢慢咁行埋个箱前边，额头都微微有啲冷汗飙出嚟。有金刚伞同防毒面具，即使系再危险嘅机关我都唔怕。淨係最近几日见到好多惨不忍睹嘅嘢，心里面突然间变得好脆弱，淨係想大嗌一轮，发泄一下心里面嘅巨大压力。我真係驚箱里头会出现咩死得好恐怖嘅尸骸，我已经好难再次面对啲惨死嘅奴隶啦。再见到啊，好容易就会搞到个人痴咗㗎。但係为咗搞清楚献王墓里面嘅秘密，唯有咬住牙顶硬上。我吸咗啖气，打开登山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，将光线集中喺两个窿度，同手里头嘅龙虎金像对咗下。呢两个窿嘅轮廓果然同金像像头嘅样系一样嘅，左边系龙，右边系虎。如果按龙手虎手嘅方向插入去两个窿度，咁激活咗内部嘅机关之后，个箱应该系上下或者系左右打开嘅。依家个箱睇唔出有罅，唔知我推测得啱唔啱呢？如果呢个唔系个箱，咁呢个机关又有咩作用呢？ 为咗探知深渊嘅秘密，我哋重新翻到去大坝嘅放映室，观看咗一段日本人绝密嘅航拍胶片。但系因此，我哋被滞留喺暗无天日嘅基地里边，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嘅事件，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，再次进入嗰一片巨大嘅虚空之中。深渊、龙雾、影踪鬼、敌方特务。一切的秘密比想象来得更加诡异。 SOFM 网络电台首发《大漠苍狼》第二季《绝密飞行》，原著南派三叔，编译校对播讲阿玲。 这支双头黄金杖是完整的一支，中间就拆唔开嘅，亦即系讲咧，一次只能拣龙或者系拣虎嚟开，唔可能同时将两个兽头同时插入两个窿度。咁究竟插边个先至啱呢？我忍唔住系闹咗句啦： 你阿爷咁同拆炸弹嗰阵时候剪红线先呢，定系剪绿线先有咩唔同啊？ 开嘅顺序究竟有咩警棍呢？如果开错咗，又会发生啲咩事呢？突然间我諗起遮龙山后面嘅灵区，风水形势都系半天然半人工嘅。可以讲呢度嘅宝穴都系改革局改出嚟嘅。咁做真系逆天而行，系违反大自然嘅规律嘅。风水秘术里头改风水，有龙虎相持一说。龙虎分别代表阴阳二气， 会形成虎蹲龙踞，玄武拒狮，龙虎垂头，形势腾去，龙悲虎泣，前花后假，左右脆弱的穴位。即是说龙头虎首不明显，视为龙粒虎缺，苏牙不合，四兽不应。穴位改变了格局，其形势理气是靠阴阳清浊之气的微妙平衡。如果龙虎颠倒，亦即是清浊之气混乱，聚势的影响都会出现忌煞的形态，严重的会导致风蚁水三害入侵，墓主败国赋诗，其害无穷。按照清污理论来推断，先开启清阳之气的龙首应该是稳阵一点的，但这个呢都是断估的。这只箱除了两个窿之外，没有其他任何的标识，可能跟清污理论没什么关系都不定。我的心度很乱，知道再估下去都是没什么益的，唯有见步行步了。我深深地吸了啖气，用金刚扇挡在我前边，伸手将黄金短杖的龙首那边对准个窿插进去。只听见咔嗒一声，从手感到都知道这条锁匙和个窿非常匹配。我拧返转头睇咗匿埋喺岩石后面嘅杨雪莉同肥仔。佢哋好紧张咁望住我。我竖起隻大拇指揈咗下，即刻耷返低个头。我向左拧咗下，向右又拧咗下。但好出奇，金像喐都唔喐。我心諗，唔通我估得唔啱，呢个唔系锁匙窿。我将支黄金短杖乱咁转，但系都冇咩反应。我开始有啲焦躁啦，响金刚扇后面突个头出嚟，打算掹返支金杖出嚟再讲。点知个箱嘅插槽原嚟设计成插入嗰阵时系压推弹簧，退出嗰阵时系咬合嘅机括。我出力向后一掹，激发咗箱里面嘅机关。只见虎形窿里头流出一滩黑水，我以为系毒液啊，即刻松手放开金像，跑返去岩石后面同杨雪莉肥仔一起睇下会有咩变化。黑水流咗一阵就停咗，之后成个箱震咗下，好似系里面个机关响度喐，跟住就静返落嚟。我长长咁嚼咗啖气，肥仔原嚟瞄住隻箱个冲锋枪都放返落嚟。不过大家都唔敢大意。我再行返埋个箱道，用手掹咗下支金像，好轻松咁就抽返支金像出嚟。见个箱出现咗条细罅，呢一隻箱嘅驳位就接得好好㗎。本身条罅就好细，过咗咁多年，上下左右嘅箱面都黐埋一齐。咁一嚟，箱里面嘅嘢就响一个密封嘅环境度，唔会俾巨虫嘅胃液腐蚀。金像启动咗里面嘅机关，箱盖本来应该向上弹开嘅，但係由于接缝大部分都黐埋一齐，所以淨係露出咗条罅出嚟。要打开个箱，睇嚟要加啲外力先至得。我一隻手举住金刚扇，另一隻手攞起工兵铲，将铲印插入条罅度，轻轻一撬，唔使好大力啫，就将个箱盖打开咗。为咗以防万一，我行到个箱后边，先至将个盖掹起身。箱里头并冇我哋头先最担心嘅机关。杨雪莉同肥仔见冇暗器，都攞起架撑行过嚟，想睇下个箱里头究竟有啲乜。我哋登山头盔上面嘅三盏战术射灯都照入个箱度，即刻将里面照到光橙橙。首先睇到嘅系大半箱嘅黑水，即系头先响虎形锁窿度流出嚟嘅嗰种，可能系箱罅仲未黐实嗰阵渗咗入去嘅霍氏不死虫嘅胃液。个箱嘅材质经过咁多年都冇变绿，箱嘅内面反而出现咗无数嘅白色斑。睇嚟呢，可能系加入咗一啲其他嘅混合物，有抗腐蚀嘅功能。但系对住浸响黑水里头嘅嘢，就睇到我哋蒙查查啦。 只见箱里面平均分成三格，半截黑水分别浸住三样好古怪嘅嘢。我哋都系擘大个口得个窿，半日都唔知点落手。杨雪莉同肥仔都望住我，我摊住手对佢哋讲啦：冇计啦，我哋唯有逐个逐个睇啦，鬼知啲嘢有咩用㗎。肥仔早就想抄下个箱里头有啲乜，头先佢睇唔明啲嘢，觉得唔值钱，所以冇出声。依家听我咁讲，就攞个探音找出嚟，整成个勾咁，伸入箱里头，是但揀咗一格，将一个立制嘅卵状物勾咗出嚟。呢件嘢外形好似个鸡蛋咁，但呢就比鸡蛋大好多。外面包住层蜡，破损嘅地方露咗啲玉石出嚟，从灯光底下显得晶莹光润。肥仔见蜡壳里面竟然有层美玉，諗都唔諗就用工兵铲切落去。一阵呢就将蜡壳研成无数嘅碎片。佢原本呢係想将外边嗰层蜡铲走，认真咁睇下里面嘅玉石。点知卵形玉都系得薄薄嘅一层，俾工兵铲咁一敲，就同埋层蜡壳一齐烂埋。我拦都拦唔切啦，干脆企埋一边，睇下一层层包住嘅究竟系啲乜嘢。好啦，咁蜡壳里头到底包住啲乜嘢呢？我下次